资治通鉴卷第83禁忌五，孝惠皇帝上之下。元康九年春正月，孟观大破敌众于中庭，获其万年。太子贤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，以早绝其源，乃作喜戎论以警朝廷曰：夫夷蛮戎狄，地在妖荒，与平九土而息戎极序，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戎狄为甚，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，当其强也。以汉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君于霸上，及其弱也，以元成之威而单于入朝，此其已然之孝也。是以有道之君慕夷狄也，唯以待之有备，欲之有常，遂其丧直至而边城不持固守，强暴为寇，而兵甲不加远征，其令境内获安，疆邑不侵而已。及至周室失统，诸侯专争，封疆不顾，利害一心，戎狄成建，得入中国，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，自是四夷交亲，与中国错居。即秦始皇并天下，兵威庞达，攘胡走越，当世时中国无复四夷也。汉建武中，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，徙其余种于关中，居平邑河东控地，数岁之后族类繁息，即视其肥强，且苦汉人亲之，永出之源，群羌叛乱，覆没将首，突破城邑，邓至败北，侵及河内，十年之中一下俱毙，人上马贤仅乃克之。自此之后，余进不进，小有忌讳，折复侵叛，中室之寇为此为大。卫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江邑之戎亦比一此。武帝袭武都堤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强国，汉欲蜀虏，此盖权宜之计，非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，以受其弊矣。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帝王所居，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而因其衰弊，迁之积福，世数顽袭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独于骨髓，至于凡欲众圣，则作生其心，以贪汉之性，携愤怒之情，后系成变，折为横逆，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机，故能为祸滋蔓，暴害不测，此必然之事，以验之事也。当今之宜，以及兵威方盛，众势未罢，喜平邑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内诸羌，着先连、罕迁、西之之地，喜扶风、始平、京兆之堤，出还陇右，着阴平、武都之界，临其道路之粮，领足自治，各复本种，反其旧土，使蜀国府夷就安及之，戎禁不杂，并得其所。 纵有华夏之心，风尘之景，则绝远中国，隔河山河，虽有寇报，所害不广矣。难者曰：低寇心平，关中饥疫，百姓愁苦，闲望宁息，而欲使疲瘁之众喜自猜之寇，恐势尽力屈，蓄业不足，前害未及米，而后变复横出矣。答曰：子以今者群堤为上邪于兹，毁恶反善，怀我德惠而来柔富乎？将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据我兵诸以至于此乎？曰：吾有余力，势穷道尽故也。然则我能治其短长之命，而令其进退由己也。夫乐其业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无牵制，方其自宜危惧，未不猝惧，故可治以兵威，使之左右无为也。待其死亡流散，离涕未究，与关中之人互皆为仇，故可挟迁远处，令其心不怀土也。夫圣贤之谋士也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显而成，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直困必济，欲匹能通。今子遭避世之中，而不图耕织之始，爱义者之勤，而尊覆车之轨，何哉？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，处之与谦，必须口实。若有穷乏散力不济者，故当倾关中之谷，以全其生生之计，必无几于沟壑而不为侵略之害也。今我迁之，转时而至，复其种族，自始相善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为既行者以廪粮，为居者以积仓，款关中之弊，去盗贼之源，除旦夕之损，见中年之益。若但暂举之小劳，而忘永逸之宏策，惜日月之繁苦，而以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，谋及子孙者也。兵州之胡，本时匈奴结恶之寇也。建安中，使右贤王去卑，又至呼除权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，贤熙之际，以一部太强分为三帅，太史之初又增为四。于是刘猛内叛，连结外路，近者好散之变发于古远，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，人口之盛过于西戎，其天性骁勇，弓马便利，备于低枪，若有不于风尘之虑，则兵州之欲可为寒心。正史中，吴秋俭讨勾离，喜其余种于荥阳，时喜之时，户落白鼠，子孙熙熙，今已千计，数世之后必至殷赤，今百姓失职，犹或亡叛，犬马肥充，则有嗜孽，况于夷狄能不为变？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待耳。夫为邦者，忧不在寡，而在不安，以四海之广，市民之富，岂须以鲁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？ 此等皆可深欲发浅，还其本欲，未比羁旅怀土之肆，是我华夏先界之忧。惠此中国以随四方，得意永世，余既为常也。朝廷不能用。散骑常侍贾密侍讲东宫，对太子巨傲，成都王颖见而斥之，密怒，言于贾后，出营为平北将军，镇业，整梁王荣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以河间王勇为镇西将军，镇关中。初，武帝作十韩之制，非至亲不得镇关中。勇轻财爱事，朝廷以为贤，故用之。夏六月，高密文献王太薨。贾后淫虐日甚，私于太医令常聚等，又以陆香在道上年少入宫，复恐其漏泄，往往杀之。贾谟恐祸及己，甚忧之。裴伟与谟及张华已废后，更立谢淑妃。谟华皆曰：主上自无废黜之意，而吾等专行之，倘上心不以为然，将若之何？且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恐一旦祸起，身死国危，无意社稷。伟曰：诚如公言，然宫中逞其昏虐，乱可立待也。华曰：卿二人与中宫皆亲戚，言或见信，以朔为臣祸福之戒，庶无大备，则天下尚未至于乱，吾曹得以悠游足岁而已。伟旦夕说其从母广成君，领借御贾后以亲后太子。贾谟以朔为后言祸福，后不能用，反以谟为回己而疏之，谟不得志，忧愤而卒。秋八月，以裴伟为尚书仆射。伟虽贾后亲属，然雅望素隆，四海唯恐其不居权位。寻赵伟专任门下事，伟上表故辞，以贾谟事亡，复以臣代之，崇外戚之望，长偏私之举，为圣朝累，不听。或谓伟曰：君可以言，当进言于中宫，言而不从，当远引而去。倘二者不利，虽有实表，难以免矣。唯慨然久之，竟不能从。帝为人壮呆，常在化林园闻蛤蟆，谓左右曰：此名者，未观乎？未思乎？使天下荒谨，百姓饿死。帝闻之曰：何不食肉糜？由是全在群下，正出多门，侍卫之家更相见托，有如护士。贾郭自横，祸禄公行。南阳鲁褒作前神论以讥之曰：前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，亲之如兄，自曰孔方，无德而尊，无事而热，排金门入紫榻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奋争非前不胜，忧志非前不拔， 愿愁非钱不解，令闻非钱不发。洛中诸医当涂之事，爱我家兄皆无疑矣。执我之手，报我忠使，凡今之人为钱而已。又朝臣勿以苛察相高，没有疑义，群下各立私意，刑法不一，欲送繁资。裴伟上表曰：先王刑赏相称，轻重无二，故下听有常，群力安业。去元康四年大风，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，免太常巡雨，事轻则重，有违常典。五年二月又大风，兰台主者常聚前室，求所阿洞之间，得瓦小斜十五处，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。今年八月，陵上经义之为七寸二分者被斫，司徒太常奔走道路，虽知事小，而暗河南侧骚扰驱驰，各境免赋。于今太常禁止未解，夫行书之文有限，而喘为之故无方，故有临时易处之志，常不能皆得寻常也。至于此等，皆为过当，恐兼利因缘，得为浅深也。继而屈意犹不止，三公尚书刘宋复上书曰：自进士以来，法见多门，令甚不一，力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兼为者因以受其情，居上者难以减其下，事同异义，欲案不平。夫君臣之分各有所思，法欲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，礼有穷色，故使大臣事治，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事治之犯弊之平也，大臣事治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，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。天下万事，自非此类，不得出意妄意，皆以律令从事，然后发信于下，人听不惑，力不容奸，可以严正矣。乃下诏，郎令使复出法不按者，随事以闻，然亦不能革也。宋迁吏部尚书，见九班之制，欲令百官居职西迁，考课能否，明其赏罚。假郭用权，事者欲速，事竟不行。裴伟见平阳为忠于张华，华避之，终辞疾不起。人问其故，忠曰：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义民欲而无厌，弃典礼而负贼后，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？义民没有心托我，我常恐其溺于深渊而余波及我，况可牵肠而救之哉？关内侯敦煌所敬，知天下将乱，知洛阳宫门铜驼叹曰：会见汝在荆棘中耳。冬十一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广成君孤怀，以贾后无子，常劝后使慈爱太子。贾密骄纵，朔无礼于太子，广成君恒切责之。 广成君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，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。寿妻贾武及后皆不听，而为太子聘王衍少女。太子闻衍长女美，而后为贾密聘之，心不能平，颇以为言。及广成君病，临终执后手，令尽心于太子，言甚切至。又曰：赵灿、贾武必乱汝家事，我死后勿复听入，身计无言。后不从，更与灿、武谋害太子。太子又有令名，及长不好学，唯与左右嬉戏。贾后复使黄门被诱之为奢靡微虐，由是名誉尽减，骄慢一张，或废朝事而纵游弋，于宫中为事，使人屠沽，手揣金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女也，故太子好之。东宫月俸钱50万，太子常探取2月，用之犹不足。又令西园买葵菜、篮子、鸡、面等物而收其利，又好阴阳小术，多所拘忌。贤马江统上书陈武氏，一月虽有微苦，以立即朝事；二月以勤俭保富，咨询善道；三月化事之功，可以俭省。后园刻漏杂作，一皆罢遣。四月西园卖葵兰之属，亏败国体，贬损令文。五曰善强正瓦，不必拘挛小计。太子皆不从。中舍人杜熙恐太子不得安其位，每进中谏，劝太子修德业，保令名，言辞恳切。太子患之。至真着熙常所作毡中，赐之流血。熙玉之子也。太子姓刚，知贾密是中宫娇贵，不能假借之。密实为侍中，至东宫或射之，于后庭游戏。詹氏裴权谏曰：密后所亲昵，一旦交媾，则是危矣。不从。密赠太子于后曰：太子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，为假事故也。若公车宴驾，必居大位，依杨氏故事，诸臣等废后于金庸，如樊首尔，不如早图之，更立慈顺者，可以自安。后纳其言，乃宣扬太子之短，不与远近。又诈为有臣，纳稿物产具，取妹夫韩寿子为族养之，欲以待太子。于是朝野贤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，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，太子不听。左卫帅东平刘辩以贾后之谋问张华，华曰不闻。辩曰：辩自虚昌小吏，受功成拔，以至今日，是感知己，是以进言，而公更有疑于辩耶？华曰：假令有此，君欲如何？辩曰：东宫俊逸如林，四帅精兵万人， 公居阿衡之任，若得功命，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，废贾后于金庸城，两皇门立耳。华曰：今天子当阳，太子仁子也，吾又不受阿衡之命，忽相与行此，是无君父而以不孝视天下也。况权期满朝，威柄不一，诚可避乎？贾后常使亲党微服听察于外，颇闻辩言，乃迁辩为雍州刺史。辩之言谢，饮药而死。十二月，太子长子宾病，太子为宾求王爵，不许。宾即笃，太子为之祷祀求福。贾后闻之，乃诈称帝不遇，召太子入朝。既至，后不见，至于别室，遣婢陈武以帝命赐太子酒三升，使尽饮之。太子此已不能饮三升，武逼之曰：不孝耶？天赐汝酒而不饮，酒中有恶物耶？太子不得已，强饮至尽，遂大醉。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，令小婢成服，以纸笔及草，因太子醉，称诏使书之。文曰：陛下已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一速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守了之。并与谢妃共邀，客其两发，勿以犹豫，以致后患。如毛饮血于三臣之下，皇天许当扫除患害，立道文为王，蒋氏为内主，愿成当以三生辞北君。太子醉迷不觉，遂依而写之，其字半不成，后补成之，以成帝。壬戌，帝幸侍前殿，召公卿入，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卿旨诏示之曰：御书如此，今赐死，便是诸公王，莫有言者。张华曰：此国之大祸，自古以来常因废黜政敌以致丧乱，且国家有天下日前，愿陛下降之。裴伟以为宜先验教传书者，又请比教太子手书，不然恐有诈妄。贾后乃出太子启事十余纸，众人鄙视，亦无敢言非者。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：事宜速决，而群臣各不同，其不从诏者，宜以军法从事。亦至日夕不决。后见华等一间据事变，乃表免太子为庶人，诏许之。于是使尚书何玉等持节一东宫，废太子为庶人。太子改服出，拜受诏。不出成华门，乘粗独车。东武公旦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宾臧尚同忧于金庸城。王衍自表离婚，许之，妃痛哭而归。杀太子母谢淑苑及宾母宝林蒋俊。永康元年， 春正月癸亥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西戎校尉司马颜纂于官亦阙尚书，以为汉立太子称兵拒命，颜者犹曰罪当吃耳，今欲受罪之日不敢失道，尤为轻于立太子，以重选师父先加颜惠，若不圈改，弃之未晚也。书奏不行。纂溥之孙也。贾后使黄门自守，欲与太子为逆，诏以黄门守祠班氏公卿，遣东武公旦以千兵防卫太子，优于许昌公，令持书御史刘震持节守之，召功臣不得辞送。贤马江统、潘涛、舍人王敦、杜蕤、鲁尧等冒进至伊水，拜辞涕泣。司隶校尉满奋、收复同等送谕。其系河南谕者，越广悉节遣之。系洛阳县谕者，犹未仕。都官从事孙延说贾密曰：“所以废喜太子，以其为恶故耳。今功臣冒罪拜辞，而加以重币，流闻四方，乃更彰太子之德也，不如视之。”密乃欲洛阳令曹叔使视之，广亦不作。敦览之孙，叔赵之孙也。太子至许，谓王妃叔，自陈乌往，非复言不敢以闻。丙子，皇孙宾卒。三月，魏氏浴血，妖星陷南方，太白昼现，中台兴差。张华少子为劝华逊位，华不从，曰：“天道悠远，不如静以待之。”太子既废，众情愤怒。右卫都司马雅、常从都许超皆常己事东宫，与殿中中郎侍医等谋废贾后，复太子，以张华、裴伟安常保卫，难与行权。右军将军赵王伦执兵柄，姓贪冒，可假以济事。乃说孙秀曰：“中共凶度无道，与贾密等共污废太子。今国无敌嗣，社稷将危，大臣将起大事，而公明奉事中宫，与贾国亲善，太子之废皆云欲之，一朝事起，祸必相及，何不先谋之乎？”秀许诺，言于伦，伦纳焉。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等，使为内应。事将起，孙秀言于伦曰：“太子聪明刚猛，若还东宫，必不受制于人。明公素党于贾后，道路皆知之。今虽建大功于太子，太子为公特逼于百姓之望，翻覆以免罪耳。虽含忍素愤，必不能深得明公。若有侠信，犹不免诛。不若千言缓期，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贾后，为太子报仇，非图免祸而已，乃更可以得志。”伦然之。秀因使人行反谏，言殿中人欲废皇后立太子， 贾后硕遣公婢微服于民间听察，闻之甚惧。伦秀因劝密等早除太子以绝众望。癸未，贾后使太医令程据获毒药，矫诏使黄门孙律至许昌毒太子。太子自废黜，恐被毒，常自主食于前。律以告刘震，震乃喜太子于小房中，绝其食。宫人由窃于墙上过食与之。律逼太子以药，太子不肯服，律以药杵锤杀之。有司请以庶人礼葬，贾后表请以广陵王礼葬之。夏四月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赵王伦、孙秀将讨贾后，告右卫次妃都驴合，何从之。妻以癸巳丙夜一筹，以鼓声为应。癸巳，秀使司马雅告张华曰：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为天下除害，使雅以告。华拒之。雅怒曰：任将在井，犹为是言耶？不顾而出。及期，伦矫诏斥三部司马曰：中公与贾密等杀吾太子，今使车骑入废中公，汝等皆当从命，势必赐爵关中侯，不从者诛三族。众皆从之。又矫诏开门，夜入，陈兵到南，遣义军校尉齐王炯将百人排闼而入。华林令洛修为内应，营地姓东堂，以诏召贾密于殿前，将诛之。密走入西中下，呼曰：阿后救我！就斩之。贾后见齐王炯，惊曰：卿何未来？炯曰：有诏收后。后曰：诏当从我出，何诏也？后至上阁，遥呼帝曰：陛下有父，使人废之，一行自废矣。是时，梁王荣意欲其谋。后问炯曰：起事者谁？炯曰：梁赵。后曰：戏狗当戏井，反戏其尾，何得不然？遂废后为庶人，忧之于建始殿，守赵灿、贾武等赴曝室考境。赵尚书收捕贾氏亲党，赵中书监、侍中、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。尚书使疑赵有诈，郎师景陆板奏请守诏，伦等斩之以训。伦因与秀谋篡位，欲先除朝望，且报夙愿，乃执张华、裴伟、谢系、谢杰等于殿前。华谓张林曰：卿欲害忠臣也？林称诏截之曰：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不能死节，何也？华曰：事前之意，臣见事俱存，可复案也。林曰：见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华无以对，遂皆斩之，仍夷三族。谢杰女是裴氏，明日当嫁而获起。裴氏欲任活之。女曰：家既如此， 我何以活为？亦作死。朝廷由是亦革旧制，女不从死。甲午，轮作端门。遣尚书何玉、持节送甲数人于金庸，诸刘震、董猛、孙律、程聚等。司徒王荣及内外官作张培亲党触免者甚众。严纂抚张华师痛哭曰：早欲君训位而不肯，今果不免，命也。于是赵王伦称赵赦天下，自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、侍中，亦依宣文抚慰故事，至府兵万人，以其世子散骑常侍夫领冗从仆射，子父为前将军，封济阳王，前为黄门郎，封汝阴王，许为散骑侍郎，封霸城侯，孙秀等皆封大郡，并据兵权。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，百官总己以听于伦。伦素庸愚，复受制于孙秀。秀为中书令，威权镇朝廷，天下皆视秀而无求于伦。赵复追故太子欲魏号，使尚书何玉率东宫官署迎太子丧于许昌，追封玉子斌为南阳王，封斌弟臧为临淮王，上为襄阳王。有司奏，尚书令王衍被为大臣，太子被诬，置在苟免，请禁锢终身，从之。相国伦欲收人望，选用海内明德之士，以前平阳太守李仲、荥阳太守荀祖为左右长史，东平王堪、沛国刘摩为左右司马，尚书郎杨平树西为记事，淮南王文学荀松、殿中郎陆基为参军。祖旭之子，松玉之玄孙也。李仲知伦有异志，辞疾不救，伦逼之不已，忧愤成疾，服业受败，数日而卒。丁酉，以梁王荣为太宰，左光禄大夫何绍为司徒，右光禄大夫刘石为司空。太子玉之废也，将立淮南王允为太帝，义者不和。会赵王伦废甲后，乃以允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领中护军。己亥，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及金谢酒赐甲后，死于金庸城。五月己巳，诏立临海王臧为皇太孙，环妃王氏以母之，太子官署即转为太孙官署，相国伦行太孙太傅。己卯，使故太子曰敏怀。六月壬寅，葬于显平陵。清河康王侠薨。中护军淮南王允姓陈毅，素未将士皆未服之。允之相国伦及孙秀有异志，阴阳死事谋讨之，伦秀深惮之。秋八月，转允为太尉，外事忧宠，时夺其兵权。允称疾不败， 秀遣御史刘基逼允，收其官署以下，何以拒诏，大逆不敬。允是诏，乃秀手书也，大怒，收御史，将斩之。御史走免，斩其令史二人。吏色谓左右曰：“赵王欲破我家。”遂率国兵及帐下700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反，我将讨之。从我者左坦。”于是归之者甚众。允将复攻，尚书左丞王瑜闭夜门，允不得入，遂为相府。允所将兵皆精锐，论与战屡败，死者1000余人。太子左帅陈辉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允，允结阵于城华门前，弓弩齐发，射轮飞石雨下。主书司马虽密以身避轮，见中其背而死。轮官署皆引数而立，每数折中数百箭。自陈至魏，中书令陈怀挥之凶也，欲应允，言于帝曰：“以遣白虎幡以解斗。”乃使司马都护符印将计400持幡从宫中出。侍中汝阴王前在门下省，因与印誓曰：“富贵当与卿共之。”印乃怀空板出，诈言有诏助淮南王。允不知觉，开阵纳之，下车受诏，印因杀之，并杀允子秦王玉、汉王狄，作允一灭者数千人，驱射洛阳。初，孙秀常为小吏，是黄门郎潘岳，岳屡踏之。未为石崇之生欧阳剑素与相国伦有隙，崇有爱妾曰绿珠，孙秀使求之，崇不与。即淮南王允败，秀因称石崇、潘岳、欧阳剑奉允为乱，收之。崇叹曰：“奴辈力无才耳。”收者曰：“知才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不能答。初，潘岳母常翘责岳曰：“汝当知足，而甘莫不已乎？”即拜，岳谢母曰：“父阿母。”遂与崇建皆族诛，即没崇家。相国伦收淮南王母弟吴王彦，欲杀之。光禄大夫傅之正之于朝堂，众皆见之。伦乃贬彦为宾徒献王。齐王炯以功遣游击将军，炯亦不满，有恨色，孙秀决之，且惮其在内，乃出为平东将军，镇许昌，以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未几，薨。孙秀义加相国伦久息，百官莫敢异议。吏部尚书刘宋曰：“喜汉之西魏，魏之西晋，皆一时之用，非可通行。周勃、霍光其功至大，皆不闻有久息之命也。”张林激愤不已，以宋为张华之党，将杀之。孙秀曰：“杀张培以伤时望，不可复杀宋。”林乃止。 以宋为光禄大夫，遂下诏加伦九锡，复加其子夫辅军将军，前中军将军许为侍中，又加孙秀侍中、辅国将军、相国司马、右帅如故。张林等并居显要，增相府兵为二万人，与宿卫同，并所隐匿之兵数逾三万。九月，改司徒为丞相，以梁王荣为之，荣故辞不受。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，秀狡黠贪淫，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，违敬荣立，无远谋深略，志趣乖异，互相增嫉。秀子惠为舍生校尉，形貌短陋，如奴仆之下者，秀使上帝女河东公主。冬十一月甲子，立皇后杨氏，赦天下。后尚书郎泰山杨玄之之女也。外祖平南将军乐安孙齐与孙秀善，故秀立之，拜玄之光禄大夫，特进散骑常侍，封兴晋侯。诏征益州刺史赵新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内史中山耿腾为益州刺史。新贾浩之姻亲也，闻征甚惧，且以晋室衰乱，因有惧属之志，乃清仓廪，镇流民，以收众心。以李特兄弟才武，其党类皆巴西人，与新同郡，后遇之以为爪牙。特等平视新事，专聚众为道，属人患之。唐朔密表，流民刚飘，属人软弱，主不能治客，必为乱阶，以使还本居。若留之险地，恐秦庸之祸更宜于良义矣。新闻而恶之。周备诏书，遣文武千余人迎腾。是时，成都至少城，益州至太城，新犹在太城未去。腾欲入周，公曹陈寻谏曰：今周郡构怨日深，入城必有大祸，不如留少城以观其变，袭诸县和村堡以备秦堤。陈希宜行至，且当待之，不然退保兼围，西渡江源，以防非常。唐不从，是日率众入州，新遣兵逆之，战于西门，唐败死，郡吏皆窜走，唯陈寻面负一心，请唐死，新义而许之。新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陈总，总至江阳，闻新有异志，主簿蜀郡赵摩曰：今周郡不协，必生大变，当速行复之。府是兵要，助顺讨逆，谁敢动者？总更原道停留，必至南安于府津，以御新军。摩白总，散财募士以拒战，若克周军，则周可得，不克顺流而退，必无害也。总曰：赵益州奋耿侯，故杀之，与吾无嫌，何谓如此？摩曰：今周起事，必当杀君以立威， 虽不战，无益也。言至垂涕，总不听，众遂自溃。总逃草中，魔着总服革战，新兵杀魔，见其非是，更搜求德总，杀之。新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，蜀至辽蜀，改一首令，王官被召，无敢不往。李祥率妹婿李涵、天水人回、上官经、扶风李潘、史平废他、低福成、韦伯等四千骑归新。新以祥为威寇将军，封阳泉亭侯，委以新旅，使昭和六郡壮勇至万余人，以断北道。